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雪，你要记住，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谁的实力更强，就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我们武魂殿，也更是如此。他还那么年轻，实力已不在我之下了。或许他有可能成为多年来第一个达到另一层次的人吧。别说二供奉，三供奉都已经支持他，就算是我也同样会支持他。他会带领着武魂殿走得更远，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帮他，而不是与他作对。其实啊，你的天赋远超你父亲，并不只是因为你传承了他的六翼天石，也因为比比东遗传给你的天赋。不论怎么说，他毕竟都是你的母亲啊。 千仞雪整个人都呆在那里，良久没有开口。灰衣人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给他思考的空间。此时的千仞雪脸上血色褪尽，眼神闪烁不定。突然他猛地抬起头。 爷爷，我再求您最后一件事。我要做武魂殿的裁决长老。 因为这次击败你的那个年轻人。 裁决长老在长老殿中仅次于供奉。供奉是可以不参与武魂殿任何行动的，而裁决长老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击杀一切与武魂殿作对的最强对手。 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干涉武魂殿事务。还有，她不是我妈妈，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以后也不会是，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如果不是你，恐怕我早已死在他手中了。我只有爷爷，没有母亲。 冰冷的山风如利刃般吹袭着山顶的每一处，唐三用身体为小舞抵御着这其实并不需要抵御的寒冷。在他对面，昊天宗宗主啸天斗罗唐啸负手而立，凝望远山。 伯父，谢谢您。 这次回到昊天宗开始并不顺利。昊天宗山门封闭之后是拒绝外人进入的。本来小五和楼高都不能进来，还是唐啸力排众议，唐三才能带着二人来到这里。唐啸看着唐三，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 哦，与其说是我帮了你，倒不如说是你自己帮了自己。你离开这么短的时间，实力就已在做突破，还完成了长老们的三个要求之一，在魂帝级别就拥有了10万年魂环。你忘了五位长老看到你那红色魂环时的样子了吗？ 一想到五位长老那呆滞的样子，唐啸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莞尔，但唐三却笑不出来。看着怀中的小舞，他心中只有伤感。尽管他知道隐藏在魂环中小舞的灵魂每天可以回到本体内与自己重聚一会儿，可这些天他却依旧像以前那样不允许小舞轻易出来。小舞已经为了他险死还生，终于有了复活的机会，他又怎肯冒险呢？ 伯父，楼高前辈今后就要麻烦您了，只有您的昊天锤才能配合他完成铸造。这几件暗器完成之后，我们才有和武魂殿抗衡的资本。 我知道了，你的唐门的事啊，不要告诉宗门中的其他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说起来，当初确实是宗门对不起单属性四宗族，将来你唐门如果能发展得好，对他们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伯父，不久前我听剑斗罗提到武魂殿有一位达到99级的大供奉，但他却说的并不详细。 您知道这件事吗？ 怎么会不知道呢？如果不是他，你以为我们昊天宗会怕了武魂殿吗？如果不是他，谁敢说有覆灭我昊天宗的能力？这些事你也应该知道了。剑斗罗既然对你说了他的存在，想必也告诉你封号斗罗之间的差距了吧。99级封号斗罗我们昊天宗也曾经拥有过，与武魂殿的这位大供奉曾经并称为魂师界的两岳，一直不可逾越的山峰。我们昊天宗的那位就是我的爷爷，你的曾祖父唐晨。当时他老人家用的就是昊天斗罗这个称号，我们昊天宗天下第一宗门的名头也是那时打响的。而武魂殿的这位大供奉当时是武魂殿的裁决长老，也就是武魂殿的第一刽子手，名叫千道流。他们曾多次比试，实力在伯仲之间。千道流拥有的武魂和你之前所说的千仞雪一样，也是六翼天使。 那曾祖他 不知道。你曾祖的实力啊，比起千道流来要略胜一筹，但差距却很小。在武魂品质上，其实六翼天使要略强于我们的昊天锤，因此千道流才勉强能与你曾祖抗衡。大约在50年前，你曾祖与千道流就都已经隐退了。随着老一代魂师渐渐凋零，知道他们名头的人也越来越少。20年前，你祖父之所以决定封闭山门，其实并不是因为昊天宗怕了武魂殿，而是因为宗门中并没有你曾祖坐镇。任武魂殿再强，你曾祖也能力挽狂澜，就算是千道流也绝不愿意让武魂殿与咱们昊天宗轻易开战。 曾祖远去，他老人家去了哪里啊？ 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你曾祖离去之前与你祖父谈了一个多时辰，之后就飘然远去。你祖父弥留之际曾经对我说，你曾祖他老人家去追寻那更高的顶端了。从这一点来看，他老人家显然比千道流走得更远。 百级成神？ 没有人知道百级之后是怎样一个境界。如果武魂殿对我们昊天宗发动攻击，没有他老人家坐镇，我们这所谓的天下第一宗门根本就没有与武魂殿抗衡的资本。因此你祖父才决定封闭山门。30年了，你曾祖他老人家却依旧没有回来。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老人家成功突破百级，从此达到另一个层次，另一个就是他老人家冲击百级失败。 那千道流还会在武魂殿吗？ 一定还在。你知道吗，你曾祖离去的时候啊，看上去只有30多岁的样子，达到了99级的高度至少能活200岁以上。你曾祖说过，千道流其实是一个懦弱的人，他的武魂虽然很好，但却不敢去冒死冲击。他只要还在，就必然会留在武魂殿之中。虽然他已经不管武魂殿的事物了，但威信还在。而你父亲所杀的上代教皇就是千道流的独子，普通的事情或许千道流不会轻易参与，但独子被杀他又怎能忍？ 那我们封闭山门又有什么意义？ 难道千道流就不会找来？ 唉，这是你曾祖留下的福泽。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山峰啊，就是当初他与千道流最后一战的地方。那一战，千道流略输一线，答应你曾祖，从此以后，自他之下，武魂殿所属永不踏上这座山峰。除非有一天，他能击败你曾祖，否则，就算我们封闭山门，武魂殿也早已找上门来了。 伯父，冒昧地问一句，您现在的魂力多少级？ 我正在冲击97级的关卡，不知道有生之年能否达到祖父的实力。其实啊，你父亲是最有希望的，只是 回去后我会先去看看父亲和母亲，然后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与伙伴们到一个有压力的地方去修炼，几年之内可能不会回来了。 你要去什么地方修炼？北方吗？ 有个地方叫做海神岛，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什么？你要去海神岛？ 伯父，您也知道那里？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和你父亲还曾一起去过呢，为你曾祖送一封信给海神岛岛主海神斗罗波塞西。小三，那可不是一个闹着玩的地方啊。 伯父，您给我说说海神岛的情况吧。 海神岛，海神斗罗波塞西守护的地方，就算是你曾祖在的时候，也要让他三分。波塞西的实力与你曾祖和千道流是一个层次的，只不过他从未出过海神岛半步，所以才不为人知。当年武魂殿在海神岛受挫的时候，我们与武魂殿的关系还算融洽，千道流邀你曾祖一同前往海神岛一探，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海神斗罗波塞西，三人大战三天三夜，导致山崩海啸。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如何吗？ 难道曾祖和千道流都输了？ 没错，你曾祖和千道流两个人都输了，以他们的身份当然不可能联手与对方战斗，也不会使用车轮战。三天以内，两人分别与波塞西打了一场，却都输了，而且输得毫无悬念。 您不是说曾祖与千道流和那波塞西是一个层次的强者吗？ 但那里是海神岛啊，是海神斗罗的地方。你曾祖当初派我和你父亲前往海神岛的时候曾经说过，海神斗罗的实力与他不相伯仲，但是在海神岛，除非是有百级强者，否则谁也不可能战胜他，因为他的实力已经到了可以调遣大海之力为己用的程度。借助天地之力，你曾祖也不是对手。 用力地深吸口气，唐三也难掩自己眼中的骇然之色。魂师毕竟也是人，以人力而调动大海的力量，那是何等恐怖的实力。唐三没有见过大海，可他却可以想象得到那一望无垠的碧蓝。以他现在的实力，别说是大海，哪怕是一个小水潭，他也无法引之为己用。实力，这才是真正的实力。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